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50里开外的监测营里实时收到了反馈， C13 区有战斗发生，应该是这次蜀汛最早触发战斗的一组，不是两组。 夜间执事的负责参谋不以为然。 两组的话应该没问题，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碰见一条杀蜈蚣都有可能开火。 监测人员紧盯屏幕和热成像仪，喉头尖涩地翻滚了几下。 李参谋，您来看一下，他们碰上的好像是山形虫。 负责参谋差点从椅子上滚下来。 什么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 监测人员让开位置，而负责参谋几乎是扑到了电脑之前，紧盯着热成像仪，脸色渐渐发青。监测人员紧张地询问： 李参谋，咱们伤疤里有投放山形虫这种危险程度为3级的生物吗？ 汪小青的射击为展燕朝争取了时间，而汪细周也抓紧时间钻入设计成螳螂状的敏捷型机甲中，几个顺步便来到湖边，与展燕朝完美接应，一把将已昏入昏迷的人生拥入怀中，三跳两跳地来到林中，挑了一棵高树，三下五除二爬上，扯开一条树藤，将人安置在了树上。一顿击射后，汪小青的双枪枪管已经烧得有些发软，他双臂一力一夹，抖出两个滚烫的弹夹，啪啪滚落在沾了晨露的草地上。确定那两个草包已经狼狈逃入机甲中，汪小青一转头，竟发现池小池还站在原地，甚至还没进入机甲。他不由得气结道： 你怎么？你不是？ 他怎么没动？ 池小池再度打断他。汪小青正将一架微型光炮装填入弹药，闻言也是一怔。从刚才一阵击射开始，那虫族就没有挪动过分毫，也只是把试图刺穿猎物身体的足肢缩回了水面之下，不紧不慢，颇有章法。而他的眼睛也已经被罗西的脉冲枪烧瞎了，但他仍是安安静静地沉在水底，特别心平气和，仿佛身体上的重创并非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。池小池问季佐山： 现在什么情况？这是山形虫，体型极大，外壳结实，一般在战斗中被当作肉弹使用，但它的性情非常暴烈，现在这样不符合生物本性。 池小池与季佐山同时沉默了一会儿，061似有所悟： 既然不是生物本能，那就是有令执行了。 绿洲湖潜藏在底的山形虫，三人同时想到了某种可能性。来不及多加验证，池小池问季佐山： 用布鲁能打吗？ 季佐山果断摇头： 布鲁对他来说太脆弱了，他的外壳用军方的火炮也未必能轰开。 布鲁不行，你能打吗？ 季佐山这回想了想： 能。 池小池操纵季佐山的身体跃入布鲁体内，同时道： 等结束之后拆掉他的壳给罗西研究一下。 说话间，那山形虫已在缓缓下沉，似是打算偃旗息鼓。已是手脚发软的国字脸和发胶男各自大松了一口气。他们赶来伤疤，不外乎是家里长辈的压力。他们本打算靠着人生以及和其他队伍搭伴勉强混过这几日，没想到上天待他们不薄， 碰上了和他们出发时间相近的纪作山，还有个打手展彦朝自愿送上门来。事到如今，他们已经不觉得这是好运，只顾着在心里大呼倒霉。谁料到在这时，以为躲过一劫的两人听到从刚才起便没有参与战斗的纪作山出声道： 罗西，让他把他的王八脑袋从水里抬起来。 罗西将已经抬高的枪口再度放平， 意思是不能让他跑了。 国字脸虎的脸色都变了。 别找事啊，他都不理你们了。 这话说得颇恶心人，别说脾气火爆的展彦朝，连折返回来的汪细周都有点恼了。 你们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东西不是你们招惹的吗？ 发胶男也急于想离开这里。 走了走了，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，真是晦气。 池小池笑了一声，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： 在犄角里躲好啊。 什么？ 池小池再无二话，抬起枪口，将调至浮游型模式，当胸一炮，将穿着机甲的国字脸轰入水里。发胶男瞠目结舌。池小池潇洒收枪。 罗西，给你找了个诱饵。 末了他又添了一句： 小心漩涡。 罗西虽然不知道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也知道这时间耽误不得，他不再多话，在机甲内微微舔了舔唇，对一侧再次抬枪的汪小青弹弹舌，发出简单利落的嘶声。 小茉莉，看准机会帮我。 谁是小茉莉啊？ 他虽然不知道纪作山他们想做什么，但是还是将机械臂内第三把 AWM 掏出来，铿锵一声架好，同时略有不满地对池小池道： 你怎么自己不下去？ 池小池目视前方，理直气壮： 布鲁不防水。 所有专用机的必有技能之一便是防水，但布鲁的确只是一台普通的改装过的训练机。汪小青目视着水面，还想说点什么，一抬眼却看到了叫他惊诧的一幕。就连池小池也没有想到展彦朝会和罗西一起冲入水中。他不声不响地挥出右臂光鞭，一道光弧纵然蹦出，发出叫人牙根发酸的电流焦烧声。那妄图重新融入水底的山形虫着实沉默如山，受此重创也是一声不响，只是从水底探出一截乌黑油亮的足肢，恶狠狠地朝他面门抓去。黑色螺旋钢纹外壳的机甲几乎与这黎明前的黑暗融为了一体。展彦朝身轻如燕，单足在那足肢上踏过两记，便矮下身伸出单手，在那锐利如刀的足肢上一路滑下，钢铁与钢铁摩擦出一串火花，直至消失在了水底。 他去寻找山形虫头部了。 汪喜忠目瞪口呆： 他疯了吗？ 池小池没说话，他体内的纪作山也没有吭声。这种拼命三郎的打法确实是展彦朝的风格。罗西发现展彦朝跟他一起有了动作，也只是愕然了片刻，趁着山形虫与展彦朝纠斗之际，他打开隐身和热量屏蔽模式，迅速靠热量仪定位到了国字脸的位置。他正像是一只大型肉罐头被一双足肢拼命撕扯，亏得这两人晓得自己能力不足，便在自己的专用机上下足了功夫，使用的钢材是全纳曼金属，即使是山形虫也很难将其撕裂。而发现肢体力量不足后，山形虫便将那台机甲通过密集的足肢层层传递，准备放置口中。山形虫并不是进攻型的虫族，牙齿可以说是它浑身上下最为尖锐的部分了。山形虫就是一只大型蜱虫的模样。罗西耐心地跟着国字脸的惨叫声一路找到了他的口气处。山形虫抓握住国字脸的机甲，迫不及待地往口中送去，像是饿极了的模样。 好机会。 罗西悄无声息地潜至山形虫口下，调出已经重新蓄能完毕的脉冲枪，略瞄了瞄，对准他张开的下颚处就扣下了扳机。 脉冲枪的冲击力极大，山行虫突然受到这一击，昂着脑袋向上倒去。罗西突然觉得不对了，这山行虫一从趴伏着的地方离开，就有一股漩涡式的澎湃吸力把它往下拽去。 这就是小心漩涡。 他当机立断，从腰间弹出两条钢缆，把自己反向钉入河岸边的河泥，一直到牢牢勾扯出岩层才停止，也避开了山行虫因为吃痛而疯狂挥舞的铁爪。眼看被脉冲枪冲得朝上倒仰的山行虫又要落下，罗西正着急找不到一个好的角度，便见在那怪物的下颚处出现一个淡金色的人影。展燕朝将后背和双脚的推进器开到最大模式，赛车的推背感刺激得他全身发麻，他的右臂化作一柄光刀，顺着方才罗西轰出的焦烂处捅入，发力旋转，竭力对抗着那名不知名的旋流，把那山行虫一分分往上推去。即使在水中，罗西也能听到他撕心裂肺的怒吼。山行虫也觉察到事态不对，疯狂地舞动足肢，在水下形成一道道波刃，但他还是无可避免地被推动着一分分向上挪去。汪小青早就根据水流分开的方向选定好了角度，在山行虫的触须刚刚出水，他便轰然开枪，一连绵不绝的枪势逼着山行虫将头昂得更高。池小池对季作山说：“ 交给你了。” 布鲁将池小池妥帖地保护在怀里，温声道：“ 我会保护好主人。” 季作山知道这机会难得，屏息凝神弓下腰来，身后的推进器能量压到满额，引擎发出类似兽类的低吼。他紧盯着那渐渐浮出水面的虫首，眼前竟是那入侵城市后与自己狭路相逢，最终同归于尽的怪物。这一辈子只有你死我活，没有别的选项。而那颗挣扎甩动的头颅渐次出现时，季作山咬紧牙关急冲几步，快如疾风，迅如凌怒，甚至在汪小青还没有看清的时候，便借着推进器的势自河岸边纵身而起，轻捷落至山行虫露出水面的光滑后背。布鲁将双足牢牢歇紧在那带着虫族油脂的后背之上，带着季作山一路冲至山行虫头部。汪细周急了：“ 姐，他有什么武器能捅破山行虫的头吗？” 汪小青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因为他自己也找不到答案。他焦灼地甩掉了不知道第几轮用空的弹夹，自言自语道：“ 搞什么？” 季作山一足踏上他环状蠕动着的后颈，俯下身去，双手抵上了山行虫被轰烂的触角。与此同时，061捂住池小池的耳朵，熟门熟路地为他的精神搭建了一个保护能量罩。而季作山轻声道：“ 死去吧。” 他双掌发力，握紧他最敏感的触须，将精神力毫无保留地灌输到了他的体内。远隔数丈开外的汪家姐弟瞬间瘫软在地，上挂在山行虫脖子上荡秋千的展燕朝更是手一松，直接坠落水中，倒卧在岸边的国子脸干脆抱住头，发出一声声恐惧入骨的惨叫。人类都是如此，被握住触须的山行虫又怎么承受得住呢？他的脑仁被极好地保存在坚硬的壳内，就像是硬壳核桃里的核桃仁。但是现在，这颗核桃仁发出了啵的一声轻响，从中爆裂了开来。山行虫庞大的身躯剧烈地抽搐几下，落入水中，砸开了一大朵炮弹爆炸式的水花。而季作山撤身向后跳开，双腿微屈，平稳落地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